当然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孩子放假也好，然后这个初为人父也好啊，作为父母也好，其实每到假期的时候我们的话题都会特别多，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他是需要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托管的地方是吧？ 对，而且还要有许多这个怎么说呢，调剂他的生活的去处、 哦、 对吧？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推荐很多的好去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这个地方呢，苗山说好像所有人都去过。 我觉得基本在城市长大的小孩来说吧、嗯、你有可能其他小公园不爱去，或者是街心公园觉得小、嗯、大公园觉得累，但动物园肯定小朋友们都去过吧。 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你们和动物园的那些故事。你们都在动物园里干过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好多朋友好像在动物园里相过亲 啊、哦，是哦，对对对对对，老电影80年代电影经常说，哎，你给你介绍女朋友，她在哪儿介啊？动物园啊。 所以其实我对这件事情就一直很好奇和纳闷啊。所以各位，你们可以说一说您和动物园都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有。这个叫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乖乖小熊说了，高磊是不准备回来了吗？他去国外当动物了。来，还有很多朋友到早早的来了啊，像陈国立说了，这个趁着堵车赶紧和大帅苗山道声好啊，还山女神早上好， 早上好。 哎，这是也是一种，有什么动物是那种就是见到人特别兴奋的那种？ 听见人夸我我就兴奋。 孔雀。 哦，开屏 是吧？孔雀开屏。但是孔雀为什么会开屏啊？ 其实它是有点惊恐的时候 它才会开屏。 对，它要保护，就是有保护意识，就突然发现这个环境不是我能够掌控之内的。 真的假的？我怎么听说孔雀是为了招，就是找对象的时候才开屏呢？ 那它对孔雀肯定是啊。 哦， 但是他对人的时候， 就是他一见了一个人一害怕就唰就开屏，然后呢找对象的时候一害怕唰就开屏， 一 早就预见了以后的婚后生活是吧？ 搞对象、搞对象的时候肯定为展示自己。其实总体来说、孔雀是为了展示自己，因为它是求偶嘛，是公孔雀。 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那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一号线和八通线最早在明年实现贯通。 摩拜就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无门槛免押金， 全市1006条无名路都有了名字。 前卫商圈打造城市文化客厅， 还有网络警察告诉你为什么赌球你只输不赢。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一号线和八通线换乘需要多久？我想必各位只要坐过的一定深有体会啊！我其实这些年我坐了好几年的一号线换八通线，每次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它俩是一条指示线呀，为什么不连起来呢？为什么非得中间换一下呢？哦，这个想了很多年的问题呢，好像最近终于要解决了啊！人多路线长，不跑上几步根本赶不上车的一号线和八通线的换乘，好消息已经来了，那就是已经开通10多年，要翻山越岭才能换乘的一号线和八通线，现在进一步实现贯通，最早有望在明年梦想成真。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中国国际招标网近期发布的八通线二期南延工程车辆电气牵引系统采购招标项目。要不要说的啊这么难懂啊？说这个招标公告显示呢，为了保证八通线南延及一号线八通线车辆设备的一致性、互换性和先进性，以及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进度，本项目计划共增购车12辆。此外，八通线信号系统改造工程车辆改造项目也发布了招标公告。 其实我可以小小的给你解答一下刚才的疑问。 哦， 首先它不能连上的原因是因为一号线已经是建了几十年了嘛， 哦， 所以八通线是后建的。 嗯， 另外一个原因是八通线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有那么几站吧，是从轻轨， 嗯， 尤其是他们接驳那几站， 嗯， 都是在地面上的轻轨列车， 嗯， 所以无论是轨道啊还是后来的这个站台，很难就是同质式的连接在一起。 哦， 所以对，所以在那之前呢也是没法修在一起。 哦， 而且因为它是轻轨和地铁，它那个铁道深度、轨道深度不同， 嗯， 轨道规格也不一样， 哎， 所以是很难接驳的。 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对，我因为我家以前也住东边，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疑问。我也是觉得翻山越岭的 啊， 但是后来发现， 就你后来又研究了一下， 对，我就研究了一下， 棒棒的啊！ 好，咱们了解一下南站方面的便民措施，因为暑运要开始了，包括三条极客通道停车场引入无感支付等等。此外呢，这个京港地铁将会在暑运期间适时的加开临客，并加强这个客流车站的客流疏导工作。 嗯， 南站在东进口的最南侧安检口，还有西四商务通道和北地下一层安检口各开设了一条极客通道，以便具开车时间在15分钟以内的旅客通行。将原有的润秋服务台和东西咨询台合变为360度多方位综合服务台。新的服务台呢位于候车大厅的中央区域，同时为旅客腾出大概约300平方米的候车空间。南站的候车大厅和地下换乘层11个卫生间目前也改造完成了，侧位增加64个，尤其要提一句的是女卫增加了58个。 嗯， 7月15号到8月15号，京港地铁将组织数十名志愿者在地铁北京南站、动物园站协助乘客。 哎，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摩拜昨天宣布，摩拜在全国范围内无门槛免押金，这是共享单车行业首次完全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免押举措，为共享单车行业树立了零门槛、零负担、零条件的免押新标准。这意味着全国超过2亿用户可以享受免押骑行服务。他们还号召全行业加入无门槛免押的行列。这个你自己做就好了，就不要号召了。因为这个每家每户条件不同哈，另外呢，我不知道这个零门槛、零负担、零条件的这个免押，它是什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好像看过他们的还有一个活动叫什么充值，比如充值20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 就有条件的吗？ 就是免押，就是你可以把押金不用押金，但是我觉得这些商家都特别聪明，哎呀。 因为我之前就发现它有这个趋势， 嗯， 我用了一个某银行的 APP， 嗯， 然后它里面就说和这个摩拜有合作，然后是我们银行的用户，您就可以免押， 嗯， 然后我确实申请下来成功了， 嗯， 但说实话10天过去了， 嗯， 我至今没有刷开过一辆车。 为什么？ 并不知道是这个银行 APP 不好用呢，还是说他们俩的协议没谈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苗山， 嗯， 啊，咱们不说这哪家企业了啊，比如说是这样，我推出一个活动，要不然你给我299块钱的押金， 啊， 要不然呢？你给我200块钱，你充值200块钱，你可以花啊，充值200块钱，然后呢，我不要你押金，你觉得哪一种合算？ 后者呀。 你觉得后者合算是吧？ 啊， 嗯， 又上套一个是吧？ 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如果我再给你加一个限制条件，如果是押金，我是要监管你的，这些钱你不能乱花。 那不就跟押金一样了吗？ 不是，我是说企业，比如说我收上来299块钱押金， 哦， 但是这押金我是要监管的，就是有监管部门的监管，就是你这个企业是无法乱花的， 哦，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想想，我是收200块钱不要押金好，还是我要押金 不要充200块钱那个 你赢了。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下一条啊。 刚刚还有一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本市计划明年底， 嗯， 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面覆盖，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跟欧洲以后差不多了，停车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其中呢，明年1月1号开始，东城区、西城区和丰台区要率先实现这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明年7月开始，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路侧停车电子收费也要全覆盖了。 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挂号排队、就诊排队、缴费排队，患者去医院看病总是费尽周折。近年来呢，北京市不断完善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管理，通过114、京医通等预约挂号平台的分流作用，大医院窗口排队挂号人群明显减少。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还将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完善大医院优先接诊基层转诊病人的机制，将专家号优先供给给基层预约的转诊病人，医联体内基层社区医院通过家庭医生转诊挂号比率要达到 20%。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以前走在路上呢，发现有一些道路修好了却还没有名字，所有挂牌与档案中查到的名字或者不一致，这种情况日常生活当中无名路给咱们市民带来了一些不便。为此呢，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本市开展整治无名路专项工作，分三批对无名路进行了命名。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就宣布，截至6月底，随着第三批275条无名路命名的基本完成，本市整治无名路专项工作已经结束，1006条无名路完成了命名。 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动物园里的那些故事啊，包括不管您是去逛动物园的记忆也好，还是跟动物之间的故事也好，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当然这个东方电靳宇红也说了，说哎呀，我这几乎天天听你们节目，但第一次我能找到你们的微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搜我们出发吧，啊，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你们要搜北京文艺广播呀。对，看来我们真得多说几遍啊，就是搜微信公众号，您搜北京文艺广播啊。来说说大家的动物园里的故事吧。 这个 Mandy 就说了，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小时候呢，只要去儿童医院看病，从医院出来，为了安抚我受伤的心灵， 哎呀， 我爸妈就会带我去动物园，然后再买个氢气球。 哦，然后爸妈说，你看，你看，你才只是打个针，他们都被关起来了，都是不喜欢打针的。 这个说法真的不错， 是不是？ 真的不错。 我发现我家将来的小孩，哎呀，很难混的。来来来， 过不过你啊？ 哎，金子说了，说这个早啊，记得上学那会儿啊，还是挺喜欢去动物园谈恋爱的，走走逛逛，还挺美好的。你看，我就说嘛，好多人，哎，金子，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去动物园谈恋爱吗？ 哎，我告诉你吧，你看以前没有那么多地儿可去的时候啊，很多的公园你去了之后，如果俩人不是很熟，第一次见面是不是有点尴尬？ 没得聊， 对吧？但是动物园有动物，就跟看电影似的。 你看那个人， 对吧？ 对，你看那个动物， 对吧？ 看那个大猩猩好可爱。 对， 如果你去普通公园，只能看，你看那个人，那个人好可爱， 对吧？俩人要去普通公园，只能往假山后边一坐。万一不是很熟，你俩人相上还行，没相上你说很尴尬。但是动物园不一样啊， 经验啊，这都是 是不是？ 来来来来来，还有 这个，如果我是陈奕迅就说了， 2000年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动物园卖和路雪冰激凌，一天挣30，这是动物园的美好回忆。 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了，推荐了一部电影啊，那个就是他说他说昨天去看了那个《我不是药神》 啊，就是徐峥的那个。 对，他是强烈推荐中国现象级电影啊，说不知道电影人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个人认为这个非常值得一看。然后其实这个电影呢，我看了一下剧情介绍，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电影跟曾经有一部获奖的奥斯卡电影特别像，就是有一个男的，然后他在美国得了癌症，然后去墨西哥偷运药。哎，我忘了那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谁能想起来？好像是个奥斯卡获奖电影，《老无所依》，还是他叫什么？我忘了啊！大家可以帮我回忆一下。好，再来看看动物园啊！你那还有什么动物园的故事？ 哎呀，这个开谢就说了，从小就喜欢去动物园，长大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会一个人溜达一圈，看着不知愁滋味的动物们，似乎自己的心情也可以放松一点。相亲和约会去动物园，那是我的拿手节目啊！ 哦， 能追上现在的老婆，我渊博的动物园知识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哦，就老婆的人看啊，那是个什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你看的是个人，然后呢，他只是长得丑了一点。 其实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哎， 对于女孩来说，一个面前这个男孩，如果还不是很熟，知识那么渊博，会特别打动和吸引我。 哦， 比如说前两天，就上礼拜日的，上个周日，我们那个嘉宾，他因为是个博物学家，然后呢，他就给我讲他去穿越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时候见到那些动物，我都听呆了，我一个小时没插上话。 好，那个，我就说我们的听众就是万能的。啊，我一说这个电影，很多人就想起来了。对，那个电影叫《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我还没看徐峥这部电影啊，但是我看剧情介绍，我觉得怎么那么像啊？不知道有没有两部电影都看过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继续说新闻。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热点的消息啊。首先咱们关注一下网络警察给大家揭秘了为什么你赌球只输不赢啊。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足球迷们的狂欢盛宴，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也是趁机聚赌敛财，让赌球球迷陷入赌局。深圳网警部门表示说，95%的网络赌博网站，各位听好了，都是钓鱼网站。为了吸引赌客，非法赌球网站推出什么预言地啊，通过专业软件随时修改赔率啊，庄家赚了大钱，赌客是血本无归啊。 没错，这个网警介绍呢，每到世界杯的时候呢，都会掀起网络赌球的狂潮。数据显示，2010年南非世界杯全球这个赌球金额高达100亿欧元，其中60%的增量赌资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而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境外非法赌球网站从中国内地抽走了10000亿这个资金 啊。 网警就介绍了，一般实际运作的赌球网站盈利能力只有20%到25%，但有些赌球网站的盈利则高达100%，只是因为超过95%的都是钓鱼网站。如果用户呢有幸押中，那刚开始还能提现几次，再大额提现，网站客服呢就会以客户操作不当为由，让您这个用户啊继续充值解锁，最终就玩消失嘛。 哎呦，你看啊，这个网络赌球其实非常害人，就他刚才说的那种玩法，就你一开始就骗子一般都是这样，一开始先让你尝点甜头嘛，对吧？你挣个100-200可能他还给你1000-2000他也给你，但你10万-20万的时候，10000-20000的时候，哎，你就想想吧啊。 用户操作不成功。 哎，你想想，这是一种网络上你连人都没见着， 没错， 对吧？你就敢几十万的往里边投，人家把网站一关，你去哪找人家，对吧？ 而且今年的世界杯告诉我们，就玩咱们也别猜了， 哎，对对对， 打赌咱也别猜 了，打赌你都赢不了啊！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另外呢，说一下这个，你像6月20号的时候，深圳的一个男的他就准备跳水库，为什么跳水库呢？就是因为押车卖房套现了60万，赌球输了个精光。还有广州的一个会计啊，蓝某某沉迷于网络赌球，为了还赌债，竟然贪污公款高达7745万、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哎呦， 我估计听完了这条新闻以后，很多老板今天都会查一查账。

10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紫外线很强。午后呢，体感较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受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三天本市多雷雨天气。外出的时候呢，请您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早晨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分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四。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四环的姚洼湖桥北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的，大家后移避让。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方向，北三环安华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望河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奥林东桥东向西方向。以上呢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的，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的播报。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256.44美元后震荡下行，最低至1251.15美元后反弹。晚间公布的美国六月 ADP 就业人数加17.7万人，低于预期的加19万人。消息公布后呢，金价短线走高至1259.70美元后小幅回落，随后围绕1256美元的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257.6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的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狗瑰丽珠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演艺 我们出发吧。 哎，我最近节目上的有点多，我觉得 对，你知道是白天晚上颠倒， 这个白天晚上轮着转啊，然后那个这个高磊出去当动物了，哇天哪，我这个好家伙， 脑子，我晚上演艺巡回结束的时候，我说好，接下来请听 娱乐72遍。 刚才脑子里又不转了啊，说的演艺巡回，这里是我们出发吧啊，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不是晚上8点钟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动物园的那些故事啊，或者是记忆，包括那些就是您在里边有跟动物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互动，对吧？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嗯， 我刚才就说了，上半时段说了，我要讲一个我被动物玩的经历。 哦， 有一年我去宁夏 啊， 然后呢，带着我们去了一个里边有很多动物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当时呢就有这个鹦鹉表演。 嗯， 然后那个人说是这样说，哎，我们这地方的鹦鹉特别厉害，他认钱，你们拿出来的，你们所有人从口袋里掏钱，你不管你5块10块的还是100的，他一定能找到最大面值的那一张，然后所有人都咔，真的假的，有掏1块的5块的咔10块的，我当时傻不愣登的咔掏出了100的，然后那个鹦鹉真的就唰飞过来从我手上叼走了，然后是这样咔叼着以后唰飞回到那个驯养员那个地方。然后我就一直等着他还我呀，然后后来才发现，哦，不还啊，就那鹦鹉真的把钱就叼走了。然后我就说，哈，我就这么被鹦鹉抢了100块钱，你还没得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看还是免押金的好啊。哎，你这、 你这还得想， 事后真没法说，因为是你自愿的。 对，这个就是你知道吗？我当时我真的不好意思问，这不还啊？他后来就是，我就特别记，到现在都记得那个驯兽员的那个动作，就他从鹦鹉嘴里接过那个100块钱，然后折起来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当时我看他装在口袋里的那一瞬间，我就，你知道有个词叫绝望吗？ 哎，所以我想知道，之前那些人家拿1块5块10的那些都不还是吧？ 他是应该都不还，但是他提前不会告诉你他不还，他只是他会告诉你我这鹦鹉认钱。 对，所以今天这个收入他一个也没还是吧？ 对，都没还，他就会比如说还有没有再试一次的？自从我那100块钱出去以后，没人再往外掏钱。哎呀，天哪啊！好，来看看啊。哎，刚才苗山一直在纠结那个押金那事儿，我告诉你是这样，就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免押金更好一些，对吧？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后一种做法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嗯，这个具体的到时候改天给你上一堂课啊。 好， 我们来先说一说这个，这个 朋友们短信啊， 发朋友短信啊。 微小雅这位朋友就说， 嗯， 我小时候每周啊都会去北京动物园喂鸭子， 嗯， 一喂就是好久才走。现在到我闺女了， 嗯， 也是只要有机会就去喂鸭子呀、喂鱼啊。 哦， 不过动物园现在不让喂了，所以改去奥森公园喂鱼、喂鸭子了。 哎。奥森公园有鸭子吗？就是野生的 吧， 野生的，就是飞过来的那些。 对，原则上这个动物园不能人喂，是为什么？因为您来喂一下，虽然是好心， 嗯， 但是你并不知道前面有多少波人来喂过了，容易撑坏， 嗯。那鸭子自己不知道吃饱了就别吃了， 有的品种就不知道吧。 哎，好像是有的品种， 有的品种不知道， 就是见到吃的就吃。 比如说鱼吧，你看在家有的时候翻肚子，就是吃太多了嘛。 哦， 对不对？有的时候，一呢是这个吃多少顿不好说，二一个就是您吃投食的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他吃的标准，所以咱们不建议。 另外你说你这都喂他是吧？你今天来个什么鱼香肉丝，明天来个麻婆豆腐是吧？这口味吃刁了，这个。 反正我们不太建议您上动物园喂， 哎， 但是如果动物园里在饲养员在的情况下， 哎， 比如有那种小的项目，就是说你买一个他的什么东西，人家说你可以喂多少， 嗯， 在指导下可喂，自己不要 喂。哎，好像天津的动物园里和天津的海洋馆里有一个项目是那种，就是给鱼喂奶。就是不是用奶嘴喂鱼，你见过吗？ 没见过。 哎，那个挺好玩的，那挺好玩。那15块钱喂一次，就是是干嘛？他把那个鱼食装在了一个奶瓶里， 嗯， 然后呢，就把那奶嘴伸到水里啊，然后那鱼就会过来嘬住那个奶嘴，就给吸没了。 哦，里头有鱼食对吧？ 对，里头有鱼食，然后那鱼就给嘬没了，可好玩了。 这个十五只吗？ 啊，十五啊，十五十五，我反正我觉得挺好玩的啊。 就你就当你就当那个鸟是你喂了八次鱼。 来看一下 ，C C 说了，哟，我的天哪，这么多朋友都是在动物园里谈的恋爱啊！我说说我和我先生谈恋爱，那就是在动物园，第一次去的公园就是动物园啊，还不是为了显示他渊博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怕蛇怕到疯，他非拉我进爬行动物馆，结果呀，我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把里边的人都给惊了。自此，无论是电视节目里还是仿真玩具，只要有蛇出现，我先生马上会冲过来捂住我的眼睛。 CC 啊，其实我就想问一句，就这种情况下他都把你吓哭了，你怎么还会嫁给他呢？你对不对？是不是苗山？如果有一男的跟你相亲，把你一下子拉进一个你把你吓哭的地方，你会嫁给他吗？ 这个人我从此拉黑。 当然也有可能人家就是在安抚他的时候技巧特别的好。 对，谁知道之后做了什么补救呢？对不对？一下就拉近了距离，不得不说，对吧？ 对对对。 哎，这个大力水手这位朋友正好是对着大帅你那个刚才的经历的。 哦。 前年带孩子去秦皇岛的野生动物园，里面有动物表演。正式节目开始之前有个互动环节，就是鹦鹉到你手上叼钱。那10块钱的人举起手，这个鹦鹉到他手上就把钱叼走了。我试着拿了个5块钱，鹦鹉落到我手上看了一眼，然后走了，没看上。 这个他们确实训得厉害啊。好，这个但是千万记住别套100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然后今天晚上应该是今天晚上啊，世界杯的1/4大赛即将展开。 哎呀，这个赛程已经过半，就是一多半了啊。 哎，咱们来看看吧，这几场比赛好不好？每个队跟每个队人家都有专门的名字。 7月6号晚上10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是乌拉圭对法国。然后7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也就今天夜里2点是巴西对比利时。 当然，法国对乌拉圭这场战呢，人家称为叫做盾尖毛利之战。你说谁是盾，谁是毛？ 我现在什么也不敢说了，真的。 当然，法国队我感觉在咱们说从这个进攻，感觉上像是毛，对吧？因为他们确实是快，尤其是那个姆巴佩，好像是曾在阿根廷那场比赛当中，他跑出了每小时36公里的时速。 对，基本上已经赶上了这个跑步运动员的速度了。 对对对对，哇！所以叫毛尖利盾之战啊， 必须说年轻无极限、 哎、但是呢乌拉圭队呢这个好像是出现了伤病的情况啊。然后但是我关键我一直其实说实话，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觉得法国能夺冠吧，我一直持一个态度，就是我觉得法国人他不靠谱，就是他经常会你就看他很好，每个人都挺厉害，有的时候他们这种团队意识啊就经常会闹出一些这个笑话来啊，像有一年什么把队长给驱逐出去了啊，还有等等的。你看我这刚说着，哎，这就说到了法国队好像是又出现了内讧啊，又出现了内乱。法国主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严厉的批评了队中的大将邓贝莱啊，邓贝莱啊，所以你看这个就不好说啊。 就太随意了，性格。 对对对 对， 对 吧？ 谈恋爱还行、啊。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一次吧，你看最近有个消息，就是日本队输球之后，归国近千球迷机场热情迎接。我就想到昨天在这个社交网站上看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来源于这个世界杯服务组的一位服务生贴上去的。 哦。 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说所有世界杯这些参与的球队每个有专属的休息室。休息室之后他们要打扫。他说所有的休息室他都打扫。只有日本的休息室每次他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干干净净。而且再说日本队在踢输了上一场比赛离开世界杯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把所有的那个屋里面的椅子桌子擦干净，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用英文写着谢谢。就是哎呀是真的让人感动。 这个就是我们说该学习的地方人家的长处还是要学习啊。 对， 再来看一下，那今天晚上像这个巴西对阵比利时呢，被称为叫做冠军橙色之战。 哦， 哎，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支队伍，尤其是像比利时，被称为欧洲红魔，是吧？他们的整个身价也非常的高。 嗯 啊，你像巴西呢，就更不用说了，是全传统的一支强队啊，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叫做巴西的叫做冠军橙色之战，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当然最近呢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咱北京又上新闻了啊，因为也是跟世界杯有关。 什么呢？ 咱北京某著名中学 啊， 把梅西放到了物理题当中。 哦，是吗？ 对。然后呢， 物理题， 哎，我跟你说一下，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但是他这个题目也是挺伤人的啊。他说这个梅西踢得特别烂，今年世界杯。然后呢，这时候他一脚把球开到了看台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假设足球的速度是 v 啊，足球离开脚的瞬间速度是 v， 足球上升的最大高度是 h， 请问梅西对足球做的功是什么？ 哦，天哪！做的功这几个字我真的是好多年没有听过了。 对，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这个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说说跟动物园有关的那些记忆，欢迎您继续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那个刘超说今晚不是法国对乌拉圭吗？对啊， 对啊， 我们说的就是法 十点啊。 我们那，你听我们说的是对哪个龟？ 他可能只听到了后半段，就是夜里两点那场 啊。对，今天啊，我说的不够严谨，应该是明天凌晨。 对 对，是巴西对比利时啊。 今天晚上能看到的有两场。 哎，对， 啊、 还有田小米说了，人家是用俄文写的谢谢。 哦，用俄文，对对对， 哎、不是英文。哎，俄文的谢谢怎么说 ？Glass 呀，哦，这是意大利语。哎呀，这是学的学岔劈了，这是哎呀。 哎，俄文怎么说了？ 信息库太丰富了，我会说俄文的星期日。 哦，俄文什么？ 袜子搁在鞋里啊？你知道为什么？ 袜子搁在鞋里、啊。 对对对。我有一次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我跟一个当地人炫耀了一下，我说我会说星期日、然后那个人拍了一下头，捂了一下眼睛走了。 好了，看看大家的这个跟动物园有关的那些记忆啊。 坏猫闲逛就说拒绝动物表演 啊、好，再来看一下员外说了，押金和充值的性质截然不同，押金是要返还的，公司账面上是应付账款，充费是消费行为，是公司的收入，就像大帅那一百一样，被叼走就回不来了。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哎呀，好多里边好多道道呢啊。 嗯， 来看四七说了，我也给鱼喂过奶，在世界地热博览园不要钱，还有零距离接触鹦鹉，大家周末出游可以考虑一下。 我想说的是，四七这位朋友想强调的关键词是不要钱。 来来来， 我觉得你不能去动物园，你去动物园有 bug。 还有、哎、你说， 哎呀，哎，我刚刚看到哪儿去了？哦。地南天就说了，奥森也不让喂，奥森也不让喂，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哦，奥森也不让喂，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破坏啊，奥森这种生态公园的这个好的地方。 哦， 尤其什么有很多人还有放生啊什么的，什么样人都有，希望大家保护环境。 嗯。然后还有毛草说了啊，今天的话题我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对北京动物园有执念，就连我们俩第一次约会都去的是动物园，大冬天的西北风吹着，别的没记住，光记住一只特别大的鹈鹕跑了出来，在俩楼之间过道那站着避风，好大一只，壮观呢、就别的什么都没记住是吗？就记住了一只鹈鹕， 还有身边这个人秀恩爱，这个是 被鹈鹕灌顶了。 于先生就说，我之前去成都峨眉山，那儿的猴子那抢吃的贼刺激、上山手里不敢拿吃的，你能想到抢食那个画面吗？ 哎，我好像看过，还有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 那个一对一群老外去峨眉山，然后被一个猴子抢把包抢走了。你看过那个视频吗？ 我跟你说，猴子经常抢包。 啊，是吗？ 峨眉山上的猴子经常抢包， 所以抢包的都是猴子，对不对？ 对，我再给你讲一个猴子的事儿。我有一次在柬埔寨的吴哥窟玩， 嗯， 小吴哥城啊，这么壮观的地方，突然一听一声尖叫，我一回身，有一个韩国姑娘的衣服被猴子扒了。 啊！ 而且你知道柬埔寨很热，大家穿的是一个抹胸的一个裙裤，所以你知道那个扒了之后后果是很可怕。 哎呦！然后结果猴子掉过头来回了一句：“哎呀，都是假的。 ”真的是，而且这一幕在柬埔寨经常上演， 是经常哇这个， 所以经常那儿当地人就说你们女孩不要穿太少 哦， 颜色不要太鲜艳，让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柬埔寨的吴哥窟里面的小吴哥城 哦，好的好的， 小吴哥城的 我 猴子是最多的， 看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北京京剧院宣布将于7月25号到27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新编京剧郭秀喜堂，还有朱强、张馨月、黄白雪、陈俊杰、陈张霞等优秀演员在舞台上再现清朝廉吏郭秀的故事。 徐克导演、陈国富监制的暑期大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将于7月27号全国公映。昨天影片再曝光背水一战的预告片，揭示出狄仁杰在面对最强反派武则天之际，身边人纷纷显出倒戈的迹象。徐克呢，希望狄仁杰系列电影能够创造令人回味的观影体验。 日本导演市之愈合的《小偷家族》昨天曝光了中文版的短预告片。那6月8号《小偷家族》在日本上映以来，不仅口碑爆棚，还蝉联了三周票房冠军啊。那个这部金棕榈得奖作品将于7月5号在中国香港上映，7月13号在中国台湾上映。目前电影的中国内地版本已经由陆化影业拿下，但是内地还没有定档。 季播剧《沙海》昨天呢发布定档海报以及预告片，并宣布于7月20号播出，每周四周五20点更新两集。《沙海》讲述了《盗墓笔记》十年之后，老九门支离破碎，在吴邪的安排下，吴磊饰演的少年卷入了一场惊天迷局，面临生死考验的故事。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诗词大会评委、隋唐史学家蒙曼最近出版新书《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那《四时之诗》呢，以古典24节气和现代节日为切入点，蒙曼带领读者在四季时令当中阅读精选的唐诗。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这个书名呢，可能有些地方的人读不太好，《四时之诗》啊，好家伙！来，再来。 四思特别难读哈。 四席之诗啊。 2018年集邮周将于8月4号到9号举办，期间呢，北京河北邮政分公司将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普通邮资明信片、普通邮资信封首发仪式。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与中国海关博物馆将联合多家单位举办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活动。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再来看一下 Go Go Go 给我们发过来的微信，他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自己带着表弟去石家庄动物园，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竟然遇到了几个小流氓，把我们的钱都给抢走了。你不是就是遇到了几只猴吗？没有进化好的， 对 对吧，畜生嘛，对不对啊？结果呢，他们没给我们留坐公交车回家的路费，还打了我们。我就领着表弟去了派出所。最后，我们的警察叔叔非常给力，把他们都给抓住了啊！当然，他们的钱都已经花了，还好，就剩下的钱呢，够我们的路费，就是回家。你说真的是啊，这些有些人啊，做着跟动物一样的行为啊。 好，我们说说浩杰这位短信，他说了，刚才有个朋友不是说动物园靠知识渊博征服了他媳妇儿吗？ 嗯， 听到那段的时候，我媳妇儿悠悠地说，怎么听着那么跟某人那么像呢？ 哦， 你看见了吗？去动物园谈恋爱的真不少， 还真是啊，看来这找不着对象的朋友，你们要不然多储备点动物知识。但是你最好去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个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啊，你别到最后学的这个动物园里没有。来看一下啊， 齐峰就说了，没去过动物园，就是真的没去过，我只去过海洋馆。我们算这是半个动物园吧。他说看到啊各种鱼，脑子里想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吃鱼的方法， 哎呦嘿， 和做法。和我儿子在那个长廊里一边这个看这个鱼，一边讨论怎么做鱼吃。然后我儿子就问那个潜水员说怎么吃。 哎呦我天，您这个好家伙，齐峰啊，你能不能改一下这个教育方法是不是啊？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段广告。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Quattro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敞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要先说咱们北京，北京呢，因为连续两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就要暂时结束了，因为今天预报最高气温33度，33度看起来要比那个要低两到三度，比这个高温的时候。但是呢，因为今天的光照仍然是比较强，像城区到午后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像35度上下，所以啊，热的感觉并没有降低多少。只是呢，今天的相对湿度要比昨天呢要偏低10%到15%，所以呢就不会像这个前两天那么闷热的感觉。因为昨天基本上最小相对湿度也是在50%上下。今天预报了35%，所以这个相对湿度的降低，闷热感比昨天稍稍有所下降，所以这个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这是咱们提示的。那么对于周边来说，像石家庄今天仍然是报的是高温天气，它报到了35度，当然天津几乎是和咱们同步，今天是报到33。那除了这个石家庄稍高一些，华北地区啊基本上都已经回落到35度以下了，在30到33度之间，所以要去北京周边的旅游的话，应该说，并不是气温特别高。那么，当然是要气温不太高，要防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雷雨天气。因为这两天咱们华北地区是多雷阵雨，所以今天到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咱们北京像北部这个东部地区，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北京今天是西部和北部午后到晚报雷阵雨，然后夜间呢还会报了全市性的这种雷阵雨天气，这是要值得注意的。当然现在要去想凉爽的话，东北地区是最合适的，因为它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5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像长春哈尔滨都在20度以下，这可是一个非常凉爽舒适的地方了。至于说南方呢，因为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雨，像昨天这个江西的景德镇，这个最大降雨降到了将近270毫米，这是特大暴雨的量级，所以今天的雨带仍然是集中在像江淮和江南这一带，降雨量基本还是在大暴雨100毫米以上的这个量级，它的雨带然后延续到比如说江西、湖南、贵州这一线，基本上都是暴雨到大暴雨这一强降水这样一个地带，所以要到这些地方旅游特别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天气情况大概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呢，城区主要联络线的交通压力都集中在了进城方向。了解一下，首先是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一线、广渠路百子湾路段；南部地区是蔡胡营南路、右安门外大街、开阳路；西部地区是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还有富石路定慧桥路段；北部地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西直门外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呢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嗯， 今天跟大家通过两个时段，我们一起都聊了好多自己在动物园里的一些故事啊、回忆啊、一些经历啊等等的。 大部分都是美好回忆。 对，我们也说了，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啊，暑期很多小朋友们说，甚至很多要相亲的朋友都可能会选择去动物园。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请来了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副总经理杜春华。杜总你好。杜总。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哎，欢迎杜总啊。我们今天聊了一早上动物园了啊，所以就赶紧把你也请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在暑期有什么样的特别好的活动啊，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嗯， 好，是这样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嗯，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应该是离市区最近的一个野生的一个动物自然生长状态的动物园。 对， 那么跟我们听众特别熟悉，尤其是北京人从小就很熟悉的北京动物园呢，稍微有一点区别。 哦， 因为我们这个动物园呢，实际上以游客和这个动物之间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设计定位来做的。 哦， 那么也就是人和动物和谐相处。 哦，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是我们一个园区的一个主的宗旨。 嗯，就是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动物在里边，人站在外面看，对吧？ 对对， 就是它是有一种就是和谐的关系在里边的，这种一种互动的关系。 其实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好像动物更加是主角，就是我们是 就是不一定谁看谁。 对，不一定谁看。因为人家可能更悠哉，我们其实要以看他们为主。 哎， 但是他们的就是运动环境比我们要大。 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这个时段呢，如果各位你们听我们节目，会时不时给你们蹦出奖品来。 时不时。 对，今天呢，杜总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奖品。奖品是什么，杜总？ 我一会儿呢，在我介绍过程中呢，我也希望给大家普及一点动物的一些小的知识。 啊， 然后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参与我们的互动。 啊， 然后呢，我们来抢这10张票看好不好。 这样我们觉得是这样，咱们这票这么个抢法啊，我们这个提出一次问题，然后大家来回答，然后第一个回答对的人呢就会拿走我们的这个票。我觉得咱一家发3张吧，因为我觉得逛动物园一般都是可能爸爸妈妈带个孩子，好吧。咱们答对的一位呢，咱们发3张，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这样的话，咱们各位准备好啊，好好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让杜总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咱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好的，我呢是老北京，然后呢，小的时候奶奶家呢就住在动物园旁边。 哦， 那家长呢跟我的奶奶呢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偷偷的跑出去看动物哈。没想到大了以后呢，我自己也到了野生动物园。 哦， 那我们这个动物园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是在一个万亩林里面。 嗯， 实际上这是一个北京的原来的防沙林，一个次生林。 嗯， 那所有的 1600亩的这个林地里呢，我们分布的不同的动物。那么我们这个景区呢，实际上按照不同的规划呢，我们分成了步行区，还有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个自驾区。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猛兽体验区。最近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专门为儿童，也就6到10岁的小朋友，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儿童动物园。特别有意思。 那这样，那个一会儿咱们详细给我们说说，就是比如说每一个区的玩法有什么样子的不同。您这样，您先出第一个问题，然后让他们先答着题，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在开始准备好听题，听完题以后，大家就可以来抢答拿票啊。 那我就不介绍了啊。我先说一个跟人类最相近的动物。这个动物呢，刚才呢，咱们主持人也说了，这什么动物？然后见了人以后，然后他就会他有特殊的这种动作哈。刚才说了孔雀，那我说一个黑猩猩吧。黑猩猩应该是目前已知的跟人类最相近的一种动物。它的智力啊都非常的高，甚至于它的血型有部分的跟人也是相似的。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就是它的染色体是24条还是48条？有没有人知道？ 哇、这个题有难度了。就是黑猩猩的染色体是24条还是48条，对吗？来，这样大家先答一会儿啊，然后我们这个等一等大家的答案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的就大家继续答着题啊，我们请杜总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北京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有哪些好玩的啊，怎么个玩法。刚才杜总您说到了咱们有很多的区游览区，对吧？ 对， 您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游览区有分别什么样子的玩法。 好的，我先说一个，就是目前呢咱们快到暑假了，很多学生都基本上考试中或者快考试完了。那么可能后面刚才也说了，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家长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一个是陪伴，再有一个是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哈。那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园呢，在步行区，我先介绍步行区吧。这个步行区我们实际上突出的就是互动和科普。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社会实践大课堂的一个优质资源单位。那么我们给学生呢设置了很多科普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呢，你走到这个，刚才我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黑猩猩。所以你比如走到黑猩猩这个展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哎，黑猩猩有一个特殊的。当然这个黑猩猩是我们这一个黑猩猩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技能哈。你会发现它会特别环保，它会捡垃圾。你扔到一个吃的和扔到一个垃圾呢，它会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然后跑到这个饲养员那儿把这个垃圾交到饲养员那儿，然后再去吃东西。 这个他会捡钱吗？就因为我刚才有讲过，我被鹦鹉骗了100块钱去啊。他这个黑猩猩他就是一种就是捡垃圾的行为，然后交到饲养员的手里。 对对对对，这个我真是无限的痛哈，大帅。这个补充一句啊，鹦鹉呢，实际上它也是很聪明的一种这个动物啊，它的智力大概这么说吧，如果谁哪个听众有个孩子3岁了，有的时候可能你都斗不过他的智商。他实际上这个鹦鹉一般来说它的智力相当于3岁的孩子，所以你说你跟一个3岁的孩子说你要哪个钱，他肯定是能拿走你最多的那个钱。 哎呦，你说我早去上上你们的那个体验班，可能我就不会被鹦鹉骗。 当志愿者。 对，所以咱们，你像就是孩子们去到咱们的这个儿童动物园都可以学到这些动物知识，是吧？ 对，我们在园区里呢，就很多点都会有这种动物的互动和科普讲解。那么我们也提倡一个什么呢，就是所有的 咱们人类的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格，那他在班里有的是活泼的，有的是安静的，那为什么人类都特别愿意去动物园呢？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那么实际上动物跟我们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他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可能你小朋友去了以后啊，那个小小的心灵，他看到一个小兔子，他感觉跟自己好像啊，所以他就特别愿意跟小兔子在一起。那有一个特别聪明特别灵活的小孩呢，他可能去结尾狐猴那儿，哎，他就觉得结尾狐猴好好啊，那么他就会跟结尾狐猴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所以呢，就是这一种环境，我们老说啊，动物园呢既是一个社会属性呢，有科普啊，有这个动物园的这种展示的功能，更是一个陪伴的功能。 哎呀，而且它会跟这个让孩子在动物那里找到一种慰藉啊。 对，找到一种共鸣。实际上我们的动物园呢，因为饲养员跟他们都很近啊，我们都叫自己的所养的这些动物就是小朋友，或者我们家小孩，我们家熊孩子都是一样的。 人家家的熊孩子是真的熊孩子哦。来看一下，这样我们让那个杜总先公布一下刚才您说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瞬间已经，我看到这是200多条回答问题的，哎呀妈呀，这样，杜总您先公布一下吧，到底大猩猩是有多少条染色体？ 黑猩猩啊和大猩猩是有一点区别的。黑猩猩跟大猩猩很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黑猩猩呢，它是有48条染色体，24对。 24对，48条染色体。你这样啊，我得先找一找，因为现在几百条的互动， 因为好多听众朋友发的特别的规整，好多听众朋友发的都是24对，48条。 48条，因为刚才杜总问的就是多少条嘛，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发对的人是谁。这样我们让那个杜总先介绍着，我们先找着、啊、 你先翻着啊，这个 翻 好几页。其实我个人是去过那个大型野生动物园2次的。首先那个占地面积就很大， 3600亩， 对，就很大。然后我一进去就是一片湖，对吧？ 是的，一个迎宾湖。 对，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比如像天鹅呀，各种鸭子，我都认不太全。其实尤其上次我做了一个野生动物访谈之后，我从此轻易不太说名儿，省得露怯。 为什么？ 因为这动物的世界实在是品类太丰富了。 那咱们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大概有多少种品类的动物啊？ 对，我们有200多种，10000余头和只。是很多的。就刚才说到的，我们迎宾湖里面哈，光天鹅呢，世界上的5种天鹅呢就比较全了。那个也很多听众说呢，啊，我能不能喂一喂啊？我们这边是可以喂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的天鹅呢和包括野鸭呀，包括所有的禽类，在这个湖里生活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自由飞翔的，它没有限制它的自由，它呢，所以它更愿意跟人类亲近。 那我们投喂的时候是，比如说就是有专业的食物呢，还是说我们自己带的东西 专门的食物 就是喂的？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不建议游客自带食品，因为我们的动物呢，第一，它的食品的种类呢，我们是有科学的配比的，然后再有一个呢，不同的动物它是吃不同的食品的，所以呢在我们景区里呢我们是有配置好的，而且呢比如说某一种食品和某一种动物吃的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提供这种食品了，因为它也有一个营养平衡的问题。 嚯，您看看，哎，可以到这儿去过一过您喂动物的瘾啊。 我记得每一个小园区周围都有离着很近的饲养员，然后包括有一些像小卖部的地方，当然很小，但是会卖一些你可以喂这个动物的食品。 哎，对，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你要投喂的话，尽量去选择官方购买啊。 对对对，官方购买。 哎，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里边刚才也说到了，还有什么这个徒步区。我一提到野生动物园，我首先想的可能就是那种野性的自驾啊。这个徒步危不危险啊？这个徒步区是不会有动物窜出来干嘛的吗？ 如果您说的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徒步区呢目前还转在我们的那个步行游览区里面 啊。对对，就是步行游览区。 对对对，这个步行游览区呢，我们动物展示，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是动物行为展示，不是一种笼网式的展示。那么就是我们希望还原它自然生活状态，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它很熟悉的一个环境去生活。同时呢，咱们为什么说暑假的时候我首先介绍我们的步行区呢？就有很多给孩子们和动物亲密接触的这种 地方，你比如说哈，大家都比较喜欢那个小羊驼，这个小羊驼你平时的时候可能只能看看电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拿着我们提供的这个饲料啊，去喂这个小羊驼，它就会在你跟前睁着那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冲你点点头，然后它就开始吃了。 而且一进门就是，我记得一进门不远处 不远处就开始 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来条短视频是吧，放到网上就火了。 哎，我们以前文艺广播和那个野生动物园做过活动，其实一进门有好几只羊驼，然后我们好几个同事的孩子都已经美炸了，那觉得以前只能在动画片里看，这次现实生活中，而且离这么近还能摸一摸它。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是在次生林里面，那有很多动物呢，实际上我们也适当的在不伤害它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有一点放养，所以这些动物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小金丝猴不经意的从你身边走过，那我们的饲养员实际上在它身边的，它会保护这个游客的安全，但是你又会觉得，哎，这金丝猴怎么就在我边上，就在他肩膀上扛着呢？特别有意思。 哎，特别棒啊！好，这样我也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第一位发过来正确答案的这位朋友，叫做韩韩韩。 嘿， 哎，太不容易了啊！你这个，第一个发过来的，那这样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的票三张啊！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请杜老师再出第二道问题，好不好？ 那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再。介绍一个类似黑猩猩但是不一样的动物吧，就是也是灵长科的，因为今天呢我们都想跟这个小朋友们啊和听众们啊介绍一下跟我们人类很近的这些动物啊。这个动物呢是中国最小的一种猴，但是它的行动速度呢媲美我们的闪电啊，也就是很慢很慢的一种猴，它的名字应该叫窝蜂猴。它呢实际上特别有意思，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再出这个题哈。那这个窝蜂猴呢，实际由于它的缓慢，所以造成了呢它的吃喝住玩等等的这种行为都是在树上的。它每伸一个胳膊或者动一个腿呢，都是咱们放16倍或者32倍慢速的那种速度 啊， 特别有意思啊，毛茸茸的 鸟山就那种感觉， 对，类似于闪电啊。然后呢，但是它呢， 对别学了，让杜老师先介绍完啊。 是，你说它遇到危险怎么保护自己？ 对啊， 动物都是有自己灵性的哈。它在它的胳膊内肘的内侧，它会有一种腺体，会产生一种毒素哈。它平时在梳毛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些毒素呢，梳理到它毛的某一个部分。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有动物来袭击它了，它就会滚成一个球，就一个大毛球，就从树上咚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有毒的毛冲到外面。那么它受袭击的这个动物呢，就会受到伤害了。那它就保护了自己。就特别有意思的动物。 哎呀，这个猴叫什么猴？ 叫窝蜂猴。 窝蜂猴。 应该是目前中国最小的一种猴，也是行动应该是最缓慢的一种猴。 啊，你从此是喜欢上这个猴。 对对对对对，说说我们的问题是。 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过了， 它 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具体的问题是它的毒在身体的某个部位。 其实如果你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刚才我们说杜老师已经说到了它的毒平时是存在哪的，对不对？来，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就可以抢答了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那我们一会儿公布正确答案啊，大家可以先一起这个聊一会儿啊。 对，不过中间有位朋友问啊，云卷云舒就说咱们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具体位置在哪儿？ 对 啊，这个呢就是在鱼筏，大兴的鱼筏。那么我们最推荐的大家呢是 开车过去。开车呢您可以走不同的高速路，有京台或者京开，在渝阀那一站下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没有车的咱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坐公交线路。公交线路呢您可以坐943。这个道呢直接从永定门出发的，一直到东湖林，东湖林这站下了以后就是野生动物园了。或者828849。这都可以，这是公共汽车。如果是地铁的话呢，那咱们就坐到这个天宫院，从天宫院到公交汽车过去。 好，哎，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主要在这个地图上搜索北京野生动物园。您记住这个地点，它所在的区域是渝阀， 对，大兴的渝阀， 大兴的渝阀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会根据这个导航的路线就可以到达啊。 是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些这个精彩的内容，给我们再做一下介绍吧？ 咱们接着介绍一些给小朋友的吧。 好。 那么我们去年呢，新做了一个儿童动物园，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大人和孩子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视线也不一样。咱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笑话，就是说大人带着孩子去商场，为什么孩子不高兴？因为孩子看的都是腿，对吧？那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根据孩子的特点呢，做了一个儿童动物园。不仅这些动物都是温顺的，孩子可以很快就接受的，他就会马上认为这是我的小伙伴。而且呢还有很多孩子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恐龙山啊，还有我们的很多迷你的自驾，因为我们一会儿要介绍我们成人的这个自驾以外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迷你自驾，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地方。 就是小孩儿就是等于说驾着那种小车， 对 模拟自驾，对吧？ 对，你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种类的小动物。 哎，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玩。关键是你带着孩子去了以后，孩子可以在这儿玩，大人还可以去玩更刺激的，就是自驾的那个，是吧？ 最好我们建议大人陪着他，但是 我知道，我说就是都有玩的地方。 你可以一会儿我做几个线路的推荐吧，可以给大家。就是大人的时候，你可以自驾的时候感受那个和动物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孩子这边呢，也可以比如说他可以马上看到小白兔啊、小猪啊，一些比较温顺的马来熊啊等等这些动物。 哦，好，那这样您这个给我们推荐几条线路怎么样？ 好的。那如果是玩自驾型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占地10.8公里的一个自驾线。这个呢是全国应该是最漂亮的一条还原动物原始生活环境的这么一条线。那么我们大概有5重防护，能够让游客非常安全的既看到动物好像在你身边，它在生活着，又可以感受这个自然风光是非常美的。这是一条自驾线。还有一条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步行区的步行线。那么步行线呢，我们分成南线和北线。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虎一家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展示。你比如说有的游客就跟我说了哈，你们那个怎么拿小狗去喂老虎啊？就是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动物生活的一个景象给大家。这个呢是叫石虎一家亲，并不是我们拿小狗来喂老虎狮子，实际上他们是一同长大的。大家会可以看到啊，我们要是同时喂食的话，这个老虎狮子不敢上前，只有等到那个狗吃完了以后，他们才敢上前去。 也就是他们生活在一起。 哎，但是他们的老大是狗，是那只小狗妞妞。 所以啊，人家进去是当老大的啊，千万别以为人家把这个狗给扔进去虐待这只小狗的啊。 对，比如说非洲的动物啊，长颈鹿啊，大象啊，爬行，刚才说到爬行的动物馆呀。 对。哎呀，今天这个我们觉得应该让杜总再来一次啊，时间不够了，还有20秒钟。这样，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下，说北京动物园需要自己带一些吃的吗？就那边吃饭怎么样？ 这个呢，我们全程呢都有一些餐饮的设施，而且我们开发了很多大兴的特色，大家去尝尝。 可以，就是不用自己带吃的，那儿都有。好，今天非常感谢杜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帅，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